今天节目开场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是这一届俄罗斯世界杯的主题曲 Lift Up， 放飞自我，当然也有人把它翻译过来叫做纵情欢乐。我最近一段时间一直扛着没有在节目当中跟各位聊有关于足球的任何事情，可是今天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突然觉得，如果在世界杯期间不说说足球的事情的话，好像真的有点不好意思了。自从今年世界杯开始以来，就有各种各样的冷门爆出。我今天在看朋友圈的时候，还看到了这样的一句顺口溜，说足球反着买，房子在海边。我不知道收集钱的你有没有买过足彩，那我身边就有很多人在今年买足彩的时候各种各样的抱怨，因为真的冷门非常多，他们好像每一场买都输掉了。我当然提醒各位，就是为了增加看足球赛的这种乐趣，倒是真的可以买一点足彩压一个宝，对不对？你会更加坚定地支持某一方。可是纯属娱乐的事情千万不要伤筋动骨，所以提醒各位不要玩得太大。另外按照以往的这种看球的经验，就是很多人在看足球赛的时候喜欢吃宵夜喝啤酒，非常司空见惯的事情。但是你想，世界杯一个月的赛事，你天天看，天天吃，天天喝，一个月下来之后，体重体型会不会走样的？为了让自己不在这一个月突然发胖，所以提醒各位一定要稍稍节制一下。另外要特别提醒各位，深夜看球的时候声音小一点，不要打扰其他人。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李克勤的这首球迷奇遇记。 或穷人，即使三更半夜冇得瞓，即使三个眼袋仍甘心，还乐意在每晚发出这声音。睇波一家大细最兴奋，个人在各自变咗对头人。球迷来自远近八国，靓女吸引全程投入气氛。 来前来前来，今晚大家都上台阶。前来前来前来前来，坐低又起身我未拜。前来前来前来前来，睇波顺便睇下波牌。前来前来前来前来，场场场面伟大，脚脚脚不古怪，人人人到最嗨。 朗拿度个光头就好可爱，个斯丹都有个地中海，拍金锤最怕搭飞机去比赛，卡路士个份头就攞晒彩，碧咸同辣妹就一心相爱，华达拉姆个发型就死都唔改，巴治唔入选就唔应该，等多四年咪要好耐。 睇波一家大细最兴奋，个人在各自变出对头人。球迷来自远近八国，个靓女吸引全程投入气氛。 来前来前来前来，今晚大家都上台阶。来前来前来前来，坐低又起身我未嗨。来前来前来前来，睇波顺便睇下波鞋。来前来前来前来，场场场面伟大，脚脚脚不枯萎，人人人都最嗨。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这是李克勤在1998年世界杯期间所发行的一首跟足球相关的广东话歌曲，叫做《球迷奇遇记》。我相信会有很多的一些在当年就看世界杯的老球迷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突然有一种往事历历在目的感觉，因为它唱尽了当年你在看球赛时的各种心情。而作为铁杆球迷，李克勤也是在这首歌里唱到了当时的很多球星。98年、2002年和2006年，李克勤还负责在香港无线电视台来解说世界杯。为了表达他对足球有多么热爱，之后的02年和06年连续两届世界杯，他又分别唱作了两首音乐作品，作为当年 TVB 他们转播世界杯的主题曲。据说最初他还没有出道的时候，李克勤就差点成为了足球运动员，所以他家里收藏了有数百件球衣。在2003年，他还被香港版的曼联官方杂志委任为香港曼联球迷会荣誉会长。哎，说到这里我就在想，李克勤用广东话解说球赛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氛围，也会情绪紧张，也会欢乐尖叫嘛。当然我觉得可能每个人有自己喜好支持的球队和球星，所以各不相同，看球赛的时候自然状态也不太一样。但愿每一个人支持的那个队都能够获得好成绩。想要在这时间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来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歌曲是上一届2014年巴西世界杯的主题曲 We Are One。 Put your flags up in the sky, in the sky. Ain't no 远离白天的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聊足球，说实话，真的有点心虚。从一个音乐 DJ 的角度去聊吧，但也不会到让很多真的球迷发指的地步。我们来听由齐马丁所演唱的我们大家最熟悉的世界杯主题曲《生命之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虽然这一届没有咱们中国队参赛，但是我倒是觉得好像大家的热情一点都没有受到影响。我身边就有一帮朋友每天晚上都会熬夜看球，白天的表现就是 无精打采，甚至还有人影响到了工作。所以在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的时候，提醒各位，世界杯的赛程不是一两天，它是一个月，所以千万不要把身体熬坏了。我对面现在坐那个人现在的状态就是无精打采的，我突然就觉得好像会有很多球迷在最近这段时间的生活状态可能都跟他一样，就像王菲在《醒不来》那首歌里所唱的一样，分不清白天，看不见黑夜。我每每提到这首歌都会想起我原来在江苏台的一个同事，我个人觉得他好像是学天文学的，因为他每每都会把一档音乐节目做成一个天文学的科普栏目。他在提到王菲的这首《醒不来》的时候说过这样的话，说真正分不清白天黑夜大概只能在土卫七星上。这个土卫七是土星的卫星之一，它是一颗海绵卫星，因为它的密度很低，大概只有水的一半，所以它被调侃成一个400公里长的超级海绵。有人说土卫星长得很奇怪，因为它满脸的痘痕，他告诉我说这是因为小天体撞击过的陨石坑，你看起来就像痘痕一样。不过要说奇特的还是土卫七的混沌自转，因为它的自转周期不固定，日夜交替也没有规律，你不知道它一天到底有几个小时，也许它一天有几十个小时，也许一个小时天就黑了。而在我们整个太阳系里面，绝大多数这个星球的昼夜交替时间都是固定的，比如说我们生活的地球，它一天就是24个小时，而土卫七每一天的时长都不一样。然后他就那天在那档音乐节目当中就说了这样的话，难怪被放逐天际的王菲会唱分不清白天和黑夜。混沌的星球是土卫七，混沌的生活，混沌的爱情，就应该来听这首王菲的醒不来。 分不清白天，看不见黑夜，心情蔓延，昼夜徘徊。分不清是非，看不见完美，十分酒醉，七分疲惫，不是想沉睡。

我是一个音乐 DJ 的角度去聊，当然也可能会跑题，但愿你不会听得太过无聊。如果你在听节目的时候有什么样自己表达的一些心情，包括自己的故事想要分享，记得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这样我们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我们在这时间继续要听到的歌曲，鹿晗，让我留在你身边。 我从来不说话，因为我害怕没有人回答。我从来不挣扎，因为我知道这世界太大，太多时间浪费，太多事要面对。 说你要开演唱会了，我可以去现场吗？ 你来，我邀请你。 最渺小的我有大大的梦，时间向前走，一定只有路口没有尽头，纷纷扰扰这个世界，所有的了解，只要让我留在你身边。 好的事不可以反悔，我等你好久了。 我是一个歌手，只要还剩下一个观众，我就会为你而唱。 我有个朋友曾经跟我说过， 时间一直向前走，没有尽头，只有路口。 这是来自于鹿晗在《摆渡人》这部电影当中所配唱的歌曲《让我留在你身边》。我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特别留意了这部电影在豆瓣上的评分，只有 4.1 分，然后又非常认真地看了一下豆瓣上的各种评论，各种吐槽，然后又看了这部电影的原创班底，编剧当中有王家卫，我就在想，当年王家卫的《重庆森林》，我们在看的时候，不也是一头雾水吗？所以，我今天有看到另外一个网友一直在力挺他，或许他可能就有这种，怎么说，我们现在不具备的这种欣赏能力，就像我们现在回味王家卫的这些电影会觉得很精彩，很劲道，很值得回味的这种感觉。他怎么说呢？他说漫天烟火下的悲欢离合才叫做嘉年华。我不知道有几个人真正理解这部电影。有人质问张嘉佳说，为什么把摆渡人拍成了喜剧片，只想说呵呵。看过才知道电影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只有欢笑是喜剧片，只有悲伤的是悲剧片，笑中带泪，泪里有笑的是人生。他说张嘉佳拍的是一部关于人生的电影，他依旧力挺嘉哥。说实话，我看这部电影也会觉得一头雾水，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人写得很好。烟花会谢，笙歌会停，显得这个故事的尾声更加动听。而今天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有人却跟我说，看这部电影《摆渡人》之前，先温习一下王家卫的《重庆森林》。 这样的旋律，立马会想起王家卫在重庆森林里面所呈现出来的那些精彩的画面。当然可能会有记忆力比较好的朋友立马听到这首歌会想起重庆森林里面的一些金句。我每每提到这部电影《重庆森林》，我觉得跟我个人的关联是非常紧密的，因为那一年我在香港读书，看完这部电影之后，我就立马跑到了它取景的那栋大厦——重庆大厦去转了一圈。我记得街对面的大楼顶上挂着一个非常大的广告牌，然后广告牌下面就是重庆大厦这四个字。我说实话，我有点就是失望，因为真正去到现场，你会发现它跟电影是有很多情绪上的这种出入，可能因为没有那些电影主角在那里，也可能没有那样的故事做背景，所以你会觉得好像跟你所期待的那种浪漫氛围有很多不太一样，你甚至觉得它破败不堪，老旧不堪，还有就是它拥挤不堪，闷热不堪。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那天去有很多印度人，他们在那么热的一个天气当中还裹着头巾，给我的感受就是闷热难耐，所以我最后是为了逃离这种热的状态，躁动的这种心情离开那里的。你如果现在让我去回忆当时的状况和对这栋大厦重庆大厦的印象的话，我会告诉你它仅仅是在香港众多老旧的大厦里面最普通的一个建筑而已，仅此而已。不过要说到这部戏，我就得提到另外一部戏，就是在几年之后《大话西游》出名了，其中有一句台词，其实我在节目当中有提到过这段话，就是如果非要在这段爱前面加个期限，我希望是10000年。其实这段精彩的台词在《重庆森林》里面金城武早就说过了，我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他有对着一个罐头意淫般的一语说，给自己和对方一个爱的期限，可惜罐头始终是要过期的，爱情也要过期，所以10000年太久，提醒各位，爱情应该只争朝夕。来听这首梁朝伟和李宇春合作的10年。 10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是分手。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牵牵手就像旅游，成千上万个门口，总有一个人要先走。 怀抱既然不能逗留，何不在离开的时候一边享受一边泪流。10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 10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竟然最后难免沦为朋友。

完坏事重复尝，还有什么不能原谅？倒不如这样，我们回到拥抱的现场，证明感情总是善良，残忍的事人会。 来自于陈奕迅在2001年所发行的专辑《反正是我》当中的《不如这样》，在这首歌开场有这样的一句歌词：“天快亮了，你的心呢？它曾经属于我的。”我觉得说来真巧，这句歌词真的，我个人觉得暗合了很多太太们在最近一段时间世界杯进行的这个过程里面的心态。老公是球迷，不分这个白天黑夜去关注球赛的动态，于是忽略了太太的感受，太太们的心里就吃醋，然后会发现老公不体贴，各种各样的这种心理纠结上火的事情。我为什么会有这种理解，是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在准备节目，有看到一个美妈联盟在世界杯开启之后写了一段文字，还贴了照片，很有意思，在节目当中和各位分享。当然这段文字这个照片里面的内容特别特别要跟那些球迷熬夜看球的球迷要分享的。文字是这样的，说4年1度的世界杯已经开启了，妈妈们可以不知道中国队为何不参加比赛，可以搞不清梅西是哪个国家的，但是有一件事情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那就是世界杯是颜值魅力值100分的最强情敌。他的那张照片是一个微信群聊天，微信群的名字叫做超级美妈联盟，开场是小小妈妈说，同志们，世界杯来了，前方有危险。辣妈是我没错说，哈哈，还好我老公不看球，你们老公怎么样啊？鱼儿妈妈说，上次世界杯我是历历在目啊，那个时候宝宝才3岁，刚上幼儿园，他爸爸一下班回来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电视，每天到了半夜里闹钟没准什么时候就会响起，我和宝宝那段时间的生物钟都紊乱了，为此没少和他吵架。开心妈妈说，同感同感，想想就气愤，碗也不洗，衣服也不晾，宝宝饿了也不知道弄点吃的，我一个人累死累活的，今年如果他再这样，我就把 WiFi 给他弄断了，哼哼，治不了他了我还突然发现世界杯搅和的家庭矛盾都出来了。所以在这个时间提醒大家，特别是那些熬夜看球的球迷，看球赛本来是一种享受生活的状态，是一种愉快的状态，但是顾及家人的感受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反正你的态度，你平时的表现得加分，你才可以熬夜看球赛。当然太太们，你想想4年才1个月，所以就算这个月给他放假吧，也别太上纲上线了。当然会有很多人在这个时候纠结说，你说的这些道理我都懂，但是遇到实际情况的时候，我就是没办法理解他为什么为那个破球那么晚还不睡觉。嗯，这个事情还蛮难说孰是孰非的。如果你让我找一个音乐来形容这个事情的话，我会选择那英的这首《白天不懂夜的黑》。 我们之间没有原生的关系，没有相互占有的权利，只在黎明混着夜色时，才有渐渐重叠的片。 这首白天不懂夜的黑的时候，就在想收音机前的你现在是什么状况。你可能是在两场比赛之间正在休息，可能在吃西瓜吃宵夜，不管你是谁在哪里，世界杯期间我想提醒各位球迷，千万不要太入迷，不要影响到自己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另外千万不要影响到家人休息，不要影响到家人的情绪。如果家人反对你看世界杯，你就真的看不了咯。好，节目最后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歌曲，这是来自于黄小琥所演唱的《没那么简单》。在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一次不见不散，拜拜。 没那么简单就能找到聊得来的伴，尤其是在看过了那么多的背叛，总是